现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，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选择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一代江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， 回来第三节，就即首先要涉及到的问题，我就必须要澄清，其实球员本身大多数都没什么政治上的这些看法的，但球会本身在那个年 代背景 就不同了。举个例子，譬如当年呢，即是一东方对东升，大家有嘢講噶啦， 東方對東， 嚇東方對東升，雙方東啦， 雙方東啦，啊 對遠，國共大戰， 國共大戰可以講嘅， 報紙咁寫 嘅，係報紙咁寫，其實就唔係嘅，個球員本身就冇，即係我睇啦，大部分都冇孭住呢啲咁嘅心態嘅，咁但係第一樣嘢想問， 咁個氣氛都可能令到你有 個球場側邊啦， 係咯， 球場側邊啦， 你明唔明啊？ 即係吸引到觀眾入場， 實爆棚㗎， 係啊，實爆棚啊！ 尤其是喺花墟啊，爬山都有，我諗有一兩千人，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 真係好，係啊，好犀利。 嗱，咁第一樣想請教興哥就係當其時咧，如果從個球隊本身嚟分，就係咪即係大家個比例差唔多啊？左右派， 哇！到我個年代咧就。有好大個距離，即係如果左派控制嘅球會嘅月餅組嗰個方面啦，左派多， 即係月餅組為主， 月餅組，因為佢月餅組投票嗰陣時嗰啲嘢， 咁咪係咯，嗰啲叫舉手 機器嗰時啦， 係咪先？係啊，呢個係香港先有㗎，月餅組可以左右監組嘅所有嘢㗎，係係嘛？可以影響咁大嘅，所以我覺得好奇怪。以前所以就係得東方，即係我出道之後啊，得東方啫嘛，南華咯， 南華啦，係 啊，星島咯， 星島啊，星島嗰陣時係 光華，光華嗰時係 光華，光華唔係打耐嘅光華， 光華嗰時都降咗班咯，係啊，後屘先至七十年代先係再升翻 翻。你打咗嗰年 啊，我都打咗屆啦， 係啦， 係咪？即係所以話到依家我都係踢，都係右派嘅球會。 咁嗰陣時有冇啲左派球會真係即係揾過嚟要挖角啊？ 我踢星島嗰時一成名六八年開始已經有啦。出去好高薪添。傾咗幾個月，爭300蚊。傾唔埋， 我想問啦，嗱，咁當時左派球會即係肯定愉遠啦，咁啊東昇又御林軍啦，因為阿會長阿霍英東啦，咁除依兩個球會，仲有咩球會係屬於左派咧？ 哇！你好多， 即係如果係甲組啊，甲組即係月丙組，我哋唔計啦，即係太多啦。 月丙甲組啊， 嗯哼， 嗰陣時有咩球會啊？ 即係你嗰年代可能九巴嗰啲唔會啦，九巴 嗰啲係 啦，嗱怡和鐵行嗰啲， 怡和就直情係英資噶嘛，因為嗰陣時阿 K 成 啦，鐵行嗰啲 佢突然間出嚟條筋想搞波啊嘛，係啊真嘅呢個係，日後可以講講。 想問下啦，即係愉咁啊，東昇背景大家知啦，老細咁愉遠咧，愉遠係背景係佢啲即係班主啊嗰啲係咩背景咧？ 咁都姓顏嘅喎， 係 哦，明白啦，明白。 唔係喎，即係。顏氏家族喎， 即係中巴， 係咯， 明白。 我聽講咋嚇，同埋霍生都 有俾錢嘅， 有俾錢， 係呢個應該好。 呢個係國家 A 隊，東昇嘅國家 B 隊，即係我聽佢哋咁樣分㗎嚇，咁樣評㗎。 因為當時有種講法咧，即係愉園喺七十年代比較弱啲嘅時候咧，咁又降班危機啦，咁啊東昇對佢咧就會讓分啦。 係係啊，讓分嘅。 係啊，即係讓分，即係話俾兩分佢。當時嚟講贏就一兩分嘅嘛，啊輸咗零分，嚇和就一分。 咁但係東昇自己都踢得麻麻地啦，即係 佢就真標就唔會就係降班冇去份。 係降班冇去份。咁但係球員咧，其實好多個都好好嘅喎。我最記得啊，當時阿黃達才啦，阿張耀國係嘛？ 張耀國心尾過咗去， 完全益到佢成個。 張耀國喺咩啊嘛？升到個魚和， 如果就過東昇啊， 係啊， 好似係 睇東昇睇好多年嘅佢身邊嚇，咁、啊、個個都係好即係好好嘅球員嚟，咁但係去到東昇咧，就大家即係 沉曬。 咁但係嗰、那個即係應該再講啦嗱，即係呢個代表中華民國呢個咧，就譬如啲球員本身即係撇開嚟講咧，佢哋其實都冇乜政治嘅取向啊嘛，以我理解。 我唔知道其他人啦，我自己就有嘅，唔係我點解會選擇去代表中華民國啫？係咪先？係嘛？咁香港隊我都可以去選㗎，啱唔啱啊？ 咁啊，聽 下。咁啊，有啲人有啲人冇嘅，咁啊，有啲人純粹係為出場啊，或者係嗰個咩好啲啊？待遇 多好幾多？啊，好幾多？ 多幾多？睇你識唔識攞錢啦，睇你係唔係球星 有分嘅呢啲， 當然有分啦。你唔識攞錢，三百，即係出外幾日啊，或者踢嗰個杯賽啊，即係另外 pocket money 啊， 另外錢， 呢啲安家費你識攞嘅，啊，好似張氏兄弟啊啲咪攞多啲咯， 啊。咁但係佢出名嘛？ 我出名就攞多啲啊？ 唔係，即係我估啦。 唔係啊，即係咁講嘅啫嘛。出名就攞多啲啊？你根本你出名，你兩個都係踢曬佢啦，得唔得？ 係啊， 唔得噶嘛，得噶嘛。其實咧，當年係唔係即係我依家話當年啦嚇，係唔係幾公平？雖然佢哋係球星，大佬啊，你係將軍都要帶啲兵去踢噶，你兩個踢唔曬噶，係咪啊？其他啲唔好距離咁遠咧，就係公平啲嘅。大佬，佢哋出外踢個莫迪卡咁啊，有幾耐啫？係嘛？三千，嗰喺嗰個年代嚟講係咪？ 好多錢㗎，好多錢，好多錢。 啊，我哋差啲嘅都二千七，咁啊爭幾百蚊啊，無謂計較啦，三幾百咁啦。點會其他啲唔識佢攞錢嘅三百？有啲。 真係爭十倍咁喎， 有啲六百，咁係咁。 喂，但係你調轉睇啊，即係譬如舉個例，今日你喺大台咁樣，喂，我俾你出場益咗你，因為我選你掛隊益咗你，咁可唔可以咁嘅睇法諗？ 亦都可以咁睇嘅，都係咁睇嘅。好難講嘅，當時嘅球員嘅心態，我都有啲我都唔係了解，因為有時我呢啲自己話。自己問自己，咁你點解會代表中華民國嘅？即係為咩而代表咧？有啲答案我就係多幾百蚊咯。 係係啦，就係正想你即係講出呢、這個呢段歷史啊，係 為咗錢咯。 係啊， 多幾百蚊咯。因為香港都係冇噶嘛。 我覺得呢個冇問題嘅。 冇 我覺得冇問題嘅。你即係你有咩動機？最緊要睇重好波，係咪啊？ 因為當年嚟講咧，即係你講五六十年代啦，咁其實即係香港人咧，即係。仍然好多係即係話係以即係、就是、以奉呢個中華民國 為正朔 係啦。咁譬如阿偉哥講啦，即係上次咁佢十幾歲去入國家隊喎，梗係揀中華民國啦。我可以代表國家隊喎，你香港地區球隊啫喎。所以當時嚟講，佢話其實有不少人咧都係咁嘅心態。 仲有啲唐人咧，你嗰陣時多唔少有少少話你英國佬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殖民地啊，咁你梗係。堂堂正正代表一個即係自己嘅國家噶嘛，係咪？應該咁諗啦。 但係我哋同期嗰啲都係好多都係代表香港隊，係咪？都唔代表中華民國隊。嗰陣時已經開始變好多嘢，覺得。 咁呢個左，但係頭先講啦，球壇嘅左右派咧，其實會有冇影響到我哋往後到而家嘅即係足運咧？即係一路落嚟呢幾十年嚇。 你覺得有冇影響？ 我係知啦，即係 好波嘅，多數踢中華民國隊嘅，係咪啊？即係唔係話香港隊唔好波？ 好嗰陣時都好波嘅，其實嗰陣時都好多好多。 個鬥志啊，各方面啊，成績啊，各方面。 因為人才多嘛， 即係你都睇到啦，成績啊，各方面啊，都係中華民國好啲嘅。 咁或者係講下即係足總啊嘅行政方面啦，因為過往咧，即係頭先講啦，其實。月炳祖就把持咗足總嘅，即係一班係唔係職業賽嘅，就控制咗你抌錢嗰班人啊，嗰班搞波咧，即係講緊七八十年代咧，講即係投資每年班費咧，講緊幾百萬嘅咁其實即係特委而家幾千萬嘅咁但係 就俾嗰班咧，即係越炳 玩到殘咯， 係啦。咁即係你又點睇呢種情況咧？即係到而家係咪即係有影響到而家咯？ 咁啊，當然啦。你話啦，咁多年嚟，香港足球總會係邊個人話事？嚇、嗯？邊、啲人話事？係咪啊？根本佢哋喺度破壞咗香港足球，破壞緊香港足球，係咪啊？對香港足球一啲建樹都冇，係咪啊？茂君做咗咁多年足總主席，有咩成績出嚟？係咪啊？冇成績出嚟。 啊，咁講啊，即係譬如話嗰陣時候咧，去代表中華民國咧，咁喺即係呢啲咁嘅行政咧，或者話各方面有俾壓力啲球員，叫你唔好代表中華民國咧。 我未有人同我講過。 嗯嗱，咁但係我聽聞啦，即係有幾位就講過，即係同我講過就話喺六幾年咧就選呢個中華民國青年軍啊，即係打亞青杯嘅時候。咁啊，畢特利咧， 必得利 係 啦，畢特利，畢特利 嚇，咁咧就出言恐嚇佢哋，啊就話你哋咧就唔可以代表中華民國，如果你哋代表中華民國，你翻嚟咧就唔俾你註冊做註冊球員，如果即係足總唔俾註冊咧，就即係職業生涯咧就冇咗，即係足球生涯冇咗噶啦。咁但係當時就傳聞啦，即係啲左派咧就即係恐嚇畢特利出嚟嘅。啊，咁就呢單嘢，你好似啊，好似冇乜點聽。 嗱，我就講講嗰個背景先，因為大家聽不得你以為中國人嚟嘅，不得係鬼佬嚟嘅。OK， 初初係做球證， 做球證嘅。咁嗱，當年即係我離身先，即係你申報先啦。我當年就唔係睇，即係我首先睇星島先嘅，即係我星島擁趸嚟嘅。但係星島收尾咧，即係散咗之後咧，我就睇流浪嘅。所以我對流浪就好熟悉嘅。OK， 咁不得你咧就係流浪嘅班主嚟嘅。咁亦都坦白講，當其時咧，我話精工同南華我都唔捧嘅，我係捧流浪嘅。 奇怪，即係流浪。 奇怪，其實當其流浪好多人中意睇嘅。咁我依家即係日後先講點解啦。咁就呢個人咧就好得意嘅，佢蘇格蘭人嚟噶嘛。咁咧就佢應該係大規模引入外援啦，例如耶穌居里啦、大水牛筆啊。咁但係咧。嗰陣時我奇怪一樣嘢就係、是，如果佢真係做過咁嘅嘢嘅話咧，就點解嗰啲左派揾呢條鬼佬出嚟去做呢樣嘢咧？即係如果真係有呢樣嘢嘅話， 係咯，所以我都未聽過，所以咧我未聽過，所以我啊梗係，如果就算點樣叫我都係，喂香港同埋中華民國咁，梗係選擇中華民國嘅啦。咁我踢完阿青杯翻嚟。咁啊，傻佬仲我哋叫个花名叫傻佬啊嘛， 系啊， 成日叫我签流浪，乜大佬啊？点签流浪啊？ 出到粮先得， 系啊，出唔到粮 啊！大佬唔好玩啦，系咪先？ 喂，咁佢嗰阵时系点搞波法噶？因为佢最初系同班友就踢波踢下做球证， 系啊， 踢完球证点解无厘头搞咗队波出嚟？ 咁啊，梗系有人辅助噶啦，系嘛？嗰阵时有霍生有。又啊左派呢邊咁啊，呢個又俾啲嗰個又夾啲，嗰呢個俾啲咁啊。 嗱，所以呢個咧就可以解釋到點解咧係去出面啦。 哦，如果有呢件事嘅話，如果有呢件事， 但係又係真嘅，即係我係聽到啲老人家係即係當年嘅代表啦。咁佢嗰年咧就係中華民國係攞咗亞青杯嘅，喺菲律賓嚇嗰場應該係贏咗香港隊攞第三名嘅。咁佢翻嚟咧，結果咧就 即係嗰時係贏香港隊。 是啦，即是季军战赢香港队。 不嬲赢。 咁啊，佢哋翻嚟咧，最后尾咧都系可能即系太唔合理啦，咁亦都即系冇话唔俾佢哋注册，咁佢哋继续踢落去啦。 唔怪得啦，因为嗰次我菲律宾嗰次我冇份去噶嘛，我都未入球圈，所以唔关我事，所以傻佬俾我注册。 系 但系点解佢当年咧可以即系话有咁大权力唔俾人注册咧？佢当年系做咩职位啊？佢都即係好， 佢係足總一個行政人員嚟嘅。 咁佢亦都係有份舉手投票噶嘛，大佬啊，三個一票好緊要噶嘛，亦都要靠佢去聯絡其他啲姊妹球會啊、兄弟球會啊嚇。到時舉手啊，支持邊個？大佬啊， 原來呢單嘢咁多人唔知㗎。 啊， 原來呢單嘢 我都聽過，即係冇留意佢，自己都唔關自己事。 啊、你總之你又有得喺有代表，又有得註冊， 咁咪係咯。咁我叫成日叫我簽流浪添， 人工又咁高啊！你啊， 係嘛？即係難聽講，即係簽流浪，即係好難咯，即係難咯。 呢個難係所謂難係有咩難處咧？即係。 唔係，因為點解 咧？即係除咗出糧之外，仲有冇其他原因咧？ 喂，星島係大球會， 嗯， 係嘛？ 嗯， 你冇理由有星島唔選擇去流浪啦，係嘛？ 嗯， 唔係你即係等於你冇理由即係唔簽 TVB 就簽亞視嘛？就係咁簡單，因為流浪就一個好奇特嘅咩嚟嘅，因為大家知道啦，有幾個球星都係佢出嚟啦，郭嘉明啦、鄧洪昌啦，咁、但係後來就。即係主要係外援，因為其中一個我都好記得嘅就係亨德遜啦，啊個變足，咁但係呢啲就留翻將來嘅機會先講啦。咁另外一個就係當其時啊，即係同我哋而家啲影圈啊，譚詠麟啊、曾志偉嗰啲之前嗰啲副執輩點搞足球咧？咁一陣間啊，張生可以講講啊，一陣間翻嚟啊。